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67面，第五行。经题看起啊，勤修坚持第46，念老告诉我们，本品说三桩事情，首为世尊付诸大众，守护本经。这第一段，第二段欲救护众生，第三段是欲行结相知求生净土啊，这是这一品经的内容大意。现在请看经文。佛告弥勒：诸佛如来无上之法，深力无微，无碍无着甚深之法，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，非易可遇，能说法人也难开始，坚固深信，实也难走。这一段呢，是讲无上身法很不容易遇到啊，难遭遇。说我今如理宣说，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付诸汝等做大守护。啊，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诸佛当机，弥勒菩萨是后半部的当机者。啊，要他守护这一部经典。现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本品首段，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，总的意思是付诸护持本经。啊，无上之法，往生论注云：无上者，此道穷离尽性，更无过上。所以称他做无上法。道是道路，也是方法啊，成佛正果的方法啊，这个道啊，穷离尽性啊，离宇宙人生万法的原理，穷尽啊，穷是研究啊，研究到极处了， 啊，这净信就是穷理，穷理就是净信，信是自信。啊，自信圆满的，毫无欠缺的，都明白了，都通达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境界？是妙觉如来的境界，等觉还达不到，所以更无过上了。等觉菩萨还有上，妙觉没有上了，啊，成为无上法。无上法也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说的涅槃，啊，大般涅槃的，知足论云。是故知。无法生涅槃者，在佛法里面，无论大乘小乘、显教密教、宗门教下，终极的目标就是入大般涅槃。啊，入是其如啊。其如就是穷理尽性的意思。涅槃这个名词，前面我们说过很多，啊，通常一般的解释，中国人喜欢用圆寂，圆是圆满，寂是清净寂灭，啊，也就是往生论注上所说的穷理尽性，啊，就称之为大般涅槃。是力啊，这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啊。先说无上之法了，再讲是力无为、无碍、无著，这都是甚深之法。是力注解里面呢都说出来了啊，舍利者，如来所有十种利用。十种不是数目字，华严经用十代表圆满啊，我们讲数字从一到十是个圆满的数字啊，所以它真正的意思是代表圆满啊，十条说不尽呐。如来果地上的那个能力作用无量无边，无穷无尽的啊，十怎么能说得尽啊？所以它是表法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地方说了十条，实在是每一条里面都有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利用啊。这个十条是个纲领，一边呢觉是处非处之理，觉 就是不迷，就是通达明了啊，觉知啊，什么是是处，什么是非处，真舍智慧啊，这个智力就是本经所说的真舍智慧啊，处者呢，道理之意啊，什么个道理？叫知物质道理、非道理啊，这种智慧的能力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啊，譬如我们讲宇宙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宇宙怎么发生的？啊，为什么会发生？发生的意义何在？啊，像这些大道理，都是古今中外，啊，这是科学里面的命题，那就出这个题目，世世代代都在研究。啊，有没有结论呢？一直到今天没有结论。说法很多，但是都不够圆满。啊，那么现代人认为宇宙是从大爆炸发生的，可是有不少的科学家对这个说法怀疑。啊，为什么大爆炸会变现出这个宇宙出来？啊，太空当中这么多的星系，现在天文是用银河为单位，啊，一个银河系是非常庞大的星团。啊，我们居住的这个银河系并不算大的，啊，还有比我们这个银河系更大的，也有比这个小的，啊，宇宙之间布满了，也是无尽无量无数啊！啊，今天科技发达，用天文望远镜。啊，无线电望远镜所探索到的还是有限的，啊，那就是科学技术不够，啊，这些技术越飞越发达，越进步，啊，我们就看到更远的信息，啊，这都从哪来的？啊，所以宗教里面是神造的。啊，现在大家相信科学，不相信宗教。啊，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情？佛经说得很清楚。啊，近代的科学家，啊，大概就是近代二三十年之内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啊，他们的发现是从另一个方向去探索。啊，这两三百年来的时候，探索的方向全用物质，啊，就是物理学。 啊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啊，现在的科学家转一个方向，在心里，啊，就是精神，从这个方向，因为宇宙之间的现象有三种，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啊，那么用精神现象呢，作为探索的研究的对象呢，发现了，把物质的问题解决了。啊，这是德国科学家普朗克，啊，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。啊，他把物质的根源找到了，物质究竟是什么？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说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啊，这个不能不令人佩服，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说的。啊，说的这个事实真相，今天科学家才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的本质是意念，谁都想不到啊。我们的念头啊，所以现在不少科学家去研究念力，啊，这个念头的能量非常之大。啊，原来物质是他变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我们从菩萨出胎经、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这叫凡夫，我们起个念头，我们自己晓得，我们起个念头。啊，佛问，心有所念，这里头有几念，有几相，有几时。这就是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，有许多细念组成一个微，这个粗念，粗的念头我们能够觉察的，细念我们觉察不到，微细的细念。啊，有几个相分，几个现象，啊，这个像是物质现象，有几个实，实是精神现象，那个念头是自然现象。这个问题很深呐、啊。弥勒菩萨回答是一弹指，有32亿8000年，32亿乘百千，百千是10万，320兆。这些弹指320兆是微细的念头啊，我们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啊，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多少次啊？我可以弹4次，我相信有比我身体好的，这个力量大的，至少他能弹5次。如果弹5次，5×320兆就等于1600兆一秒钟。一秒钟这个波动的现象频率多少次？1600兆次。啊，弥勒菩萨说，念念成心，每一个念头里头都有物质现象。 行界有时，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都有时，都有受想行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一个念头里头是什么东西呢？无蕴、色受想行识啊，色是物质，受想行识是精神。每一个念头都具足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是这么来的。啊，那物质现象搞清楚了，物质的本，物质根本没有啊，本质是一念头嘛，有念头才有物质，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啊。这个信息比什么都重要。佛在大乘教里头讲了三千年前就讲这个东西啊，很少人懂啊，我们不懂啊，我们过去做这一件事模模糊糊啊，没有概念呢 啊做这过去这些注解解的也模糊啊，我们如果不是看普朗克的科学报告啊，弥勒菩萨把这个秘密揭穿了，我们怎么能体会？体会到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可以救地球。今天地球不灾难这么多吗？这灾难是物质啊，什么东西能救呢？意念能救。啊，意念能救地球。美国的科学家去年在悉尼参加这个会议啊，他们有个科学会议讨论了灾难的问题，啊，布莱登他说过啊，我听说布莱登这个美国2012这个电影片他参加了，里面有他的镜头啊，出现四次，时间不长，大概一次就一分多钟啊，出现四次。他提出来，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能够回头是岸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还能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。可惜真正明白了解的人太少了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，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，啊，你真正相信，真正懂得，我们这个人身体啊，身体的毛病，最高的医疗是什么？念头转过来，我把我所有细胞重新整理一下。那为什么细胞发出了毛病？为什么出了毛病？知见不正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怨恨恼怒烦呐，这些玩意儿啊，啊，把我们身体啊搞坏了。佛告诉我，杀盗淫妄这是我业， 自性上没有的，性德里头没这个东西啊。性德里头有仁义礼智信，有不杀不盗不淫，那这是性德。中国医学里头说，悲恼、忧虑伤肺也。啊，你的肺不正常了，出了毛病了，发脾气、怒火、伤肝了，啊，反恐。惊吓上肾啊，啊，或者是过度的欢喜、怨恨，他伤心啊，心脏啊，啊，思虑过度，有怨恨，伤脾胃。你看，我们把这些毛病改掉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就恢复正常了啊！要不要用医药？不需要啊！啊，你转不过来，你才用医药来帮助你。真正能转过来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不需要啊！我们没有听说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。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人生病，没有说极乐世界有医院有医生啊，没说。那换句话，极乐世界人永远不会生病。他为什么永远？他的心态永远正常，没有不正常的。为什么正常？老师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啊，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去学习的啊！你一参加那边的学习，你发起充满，天天快乐。为什么？天天有收获，智慧增长了，福德增长了。啊，那边总的科目就是两门，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福德。这两样圆满了，你就成佛就毕业了啊！你看我们念皈依佛二足尊，那个二是什么？智慧福德，足是满足了，圆满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学校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小的好处，我们身心健康，啊，幸福快乐，啊，这个大的好处，我们能够拯救地球，能够化解今天讲大自然的灾难，我们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啊，他们讲我们要拯救地球这个人数，啊，一个地区只要有1%平方根的人口，啊，那全世界，啊，他们这个说的时候是，应该是20年前。说的这个话，地球上人口平均啊是65亿，现在70亿了，65亿啊，那按照这个比例呢，1%的平方根呢，8084个人，这是一 六十五亿来说，那么现在七十亿了，七十亿八千，我看不到一万人。啊，有这么多人，真正是个修行人。啊，他们学习高深的超觉静坐法，就能影响整个地球，让地球上这些灾变都化解掉。我们相信这个事情，为什么？它有道理在。物质是精神变现的，精神可以改变物质，物质改变物质没办法，它做不到。啊，精神能改变物质啊！啊，首先能改变自己。啊，科学家很简单地告诉我们，如果100万人人口的这个都市，只要有100个真正修行人，这个地区灾难就能化解。啊，那今天我们讲修行，什么是真修行？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中就是真修行。啊，把我的观念、自私的观念淡化。啊，最好都把它忘掉，干干净净。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就不得了。那个力量太大了啊！我们自己用真心来念佛，把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的功德，我们连线就连上了。那个产生的力量多大啊！地球地方太小了，这一点小灾难算什么？啊，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相信这句话，啊，只要我们把心态端正了，啊，不再有邪念，啊，不善的东西，有害的东西，有毒的东西，自私自利，这是病毒啊，不能要啊。明文利养，贪嗔痴慢，啊，这些不善，我们通通能够放下，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啊！阿弥陀佛，我们读经读到这个地方明白了，善中之善了，没有比这个善更善的了，这是世出世间所有善法的总纲领、总源头啊。念阿弥陀佛就等于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的善全在其中，没有能比这个更善的了。啊，我们念佛人不知道 啊，所以我在前面讲解的时候啊，我用比喻来讲，大家好懂。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开公司，啊，他的资本就是48愿无界修行，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就向这个公司投资啊。我们念一声佛号就是投资一股啊。我们拼命念的时候，我们就加入股东啊。极乐世界是谁的？阿弥陀佛，我也有份啊。这个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中峰禅师在西念佛寺上说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是一不是二啊！你要懂，真正懂这个道理，这什么都放下了，拼命念阿弥陀佛啊！头一个，身体肯定你好啊。这个例子你看，前几年我们看山西小院的光碟，40多个人得了癌症啊，医院宣布无法治疗了啊，告诉他们寿命就2-3个月啊，这些都是学佛的啊，大家也要放弃求生的这个意念，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念了1-2个月好了啊，念到3个月直到医院检查没有了啊，问他用什么方法治疗，但念阿弥陀佛念好了，并不是想好，是想到极乐世界去，结果他还有寿命啊。这些例子我们看到很多，许多人呢，在重病呢，没有医药可救的时候，他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啊，因为呢寿命还没到，还有寿命，居然就好了，恢复健康了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信心念力不可思议。现在有不少科学家已经向这一方面呢去探索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，现在很多人说佛教是迷信啊，瞧不起佛教，我们相信20年、3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了，是什么？高等科学，高等哲学，哎，他要换衣服了啊，不再披上宗教迷信的外衣了，科学家肯定，我相信科学家都要来研究佛经，大乘经教了。啊，没有想到这里这么好，这么多好东西。啊，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世界上所有宗教能够跟科学相应的，它只有佛教。啊，他知道，他没有深入研究。啊，他要深入研究，他会真正会发现物质是怎么回事，是从哪里来的啊，这个秘密解开了。那么第二个，要把意念精神这个秘密解开，它从哪来的？宇宙之间能量从哪来的？啊，那是个自然现象啊，这个东西佛知道，别人不知道，那科学哲学有没有办法知道？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方法不对。佛说得很清楚，这个东西不能用心意识。那为什么心意识是妄心啊，这妄从哪里来的？妄从真来的，这真心就是本性的自信，那是真的啊。你看慧能大师见性了啊， 他才真正把根源找到了。那根源是什么样子？他说了五句话。第一个，本自清净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。啊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念头都没有，念头就染污。你起心动念就是染污，没有念头，一个念头都没有，这清净啊。第二个现象，不生不灭。啊，这就是经常讲的涅槃。啊，就是穷理尽性的。啊，慧能大师做到了。啊，第三个他说，本自具足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有。那这是大乘教常讲的隐显。啊，他没有缘的时候他隐藏。啊，他有看不到，因为他不是现象。他不是物质现象。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科学跟哲学用头脑去研究达不到，它不是现象，你永远找不到它。啊，第四句能大师说，本无动摇，这一句还很重要，它如如不动啊。如如不动是自性本定，你的真心本来是定的，所以你一动那是妄心，它不是真心，妄心找不到真心，要用真心就找真心了。啊，幕后一句能生万法，怎么生万法的？动了就生万法，不动不生。啊，不动是隐，动是现，显示出来了。这真把宇宙的根源说清楚了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就是佛在大乘教里面讲的，他们的研究到了极限了。到头了，再没法子发展了。啊，对内用意识，就第六意识，啊，用这种分别研究，我叫今天用心来研究，啊，最深的能够研究到阿赖耶，这阿赖耶三细相啊，啊，业相，今天科学所说的能量，信息。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啊，也叫见分，境界相就是物质，啊，相分，把阿赖耶三细相看找到了，这可不是个简单事情啊！啊，这极限的，那再呢？再就是这三个现象从哪来的？这找不到了，这是什么？方法不对。能不能找到？能。佛告诉我们，为正方知。怎么正呢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哎，就找到了。我不用科学工具，也不必用数学，你只要肯放下就找到了。啊，谁找到了？释迦牟尼佛找到了，中国慧能大师找到了。啊，依照佛讲的这个方法去修，真的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这个人他就找到。在中国多少人呢？我们概略估计决定超过三千人。这三千人说成佛了，他们证得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跟慧能大师一样啊。释迦跟慧能是个特殊的例子，那是天才神。为什么？他们说放下就放下了，这个本事可了不得。就是慧能大师 啊，在他手上开悟的43个人，只要开悟，境界相等，平等，但是没有他那么快呀。有人2-3年，有人7-8年，有人十几年，有人20-30年，不一样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开悟，境界是平等，就都成佛了。啊，慧能是个特殊的例子，那释迦是特殊的例子，啊，说放下全就放下，就那么简单。所以凡夫成佛，一念之间，一念放下就成佛了。啊，你成不了，你放不下了，你对这个世界牵肠挂肚的事情那么多。啊，这是轮回业，我们现在很清楚。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轮回业，六道轮回哪来的？制造的，就这种业力上制造的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讲得很清楚，见思烦恼放下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永嘉大师说得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做梦啊，有六道轮回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，一大堆啊。如果放下了，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啊，那什么境界呢？阿罗汉的境界，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好像做梦梦醒了，梦中境界完全没有了。那醒来是什么境界呢？醒来是四圣法界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。啊，这一觉醒来之后，你所看到的现象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就这四种人，他还是个梦中，也不是人的。啊，为什么会有四圣法界？执着没有了，他还有分别，还有起心动念，这个没放下啊。阿罗汉辟支佛这小乘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放下，阿罗汉真辟支佛，辟支佛能够把分别放下，他就成菩萨。菩萨没有分别，有分别的习气，菩萨把分别的习气也放下断掉了，他就成佛。啊，佛呢，佛一定要把起心动念放下。起心动念是什么？无始无明，就是一念不觉，就是极其微细。我们刚才讲的弥勒菩萨讲一弹指啊，32亿8000念其中的一念，那个一念放下了，十法界就没有了，啊，就醒过来了，啊，就是无明断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无明断了，醒过来，醒过来是什么世界呢？一真法界。诸佛十报庄严土，说诸佛十报庄严土，实际上是自己的十报庄严土啊，跟诸佛十报庄严土完全一致一样，就有那个境界啊。那诸佛十报庄严土从哪来的？现在我们明白了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了，所以现这个境界 习气断掉了呢，习断掉这个境界没有了。所以般若经上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说十宝庄严陀例外，没讲，他也是虚妄，他是无始无明习气，等觉还有一片习气，习气断了之后，他就妙觉了，妙觉不住十宝陀了，住常寂光了，常寂光才是自性，回归自性了。常寂光才是永恒啊，才是真正的不生不灭啊。十宝陀的人寿命长啊。他最后无始无明习气断绝之后，他就没有，他就灭了，还是有生灭。回归常寂光。华严经正称为妙觉如来，这真正是到了大圆满，我们讲是处非处，那真正的是处，给诸位说，是只有常寂光是是处，除常寂光之外都不是是处，那我们到极乐世界的目标肯定是常寂光，而且是真的一生就成就，不要再经过第二次，没有两次的，一次的，所以这个法门叫一生成就的法门，都要记住这一句话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，不是死了去的。你活着，你看到阿弥陀佛的接引，看到观音实质来接引你，活着去的，我去了，我们灵魂离开这个身体再死掉，所以他不是死了去的，死了去的是中阴得度，这个经典你讲得清楚，真正不是中阴得度啊，中阴得度是业障重的，事实真相没搞清楚的，没有真正放下的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他怎么会不放下呢？哪有这个道理，还有一点点没有放下，那就是警惕自己，我们马上警惕到，我还没放下，我还不是真心，我还没搞清楚，真搞清楚了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一切得大自在，什么忧虑都没有了，什么妄想都没有了，一切得失一扫了个而光啊，只有一个名号，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阿弥陀佛深深跟阿弥陀佛都连线了，感应不可思议，我想走，我不愿意住这个世界了，你真走得了啊，阿弥陀佛真就来接引你，净土圣贤录的盈科法师很好的例子，他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，是一个破戒比丘，寺院里一般人都瞧不起他，他能够往生，能够成就，就是一桩事情，他怕堕地狱，因为他自己造的那个罪业，他自己晓得，肯定要堕地狱。那怎么不堕地狱呢？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可以不堕地狱。所以他就拼命念佛， 啊，三天三夜不吃不眠不休，念到精疲力倦，阿弥陀佛出现了。阿弥陀佛看到是真的，不是玩，不是玩假的，是玩真的。阿弥陀佛就来了，告诉他你寿命还有10年啊，到你临命终时我再来接引你。他着急了，我10年寿命不要了。为什么？劣根性太重，经不起诱惑。那10年当中我又造多少罪孽，啊，这是人有自知之明啊，不要了。10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给你走。啊，阿弥陀佛给他约定，3天之后来接引你。为什么不当时带他走？这个里头表法的意思，他表法可以度很多人。啊，当时在这走的时候，哎，大概几天没吃饭，饿死了。人家不都是这样讲法吗？啊，谁知道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呢？那他3天他有机会了，他房门打开告诉大家了，哎呀，我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告诉我3天来接引我。这一宣传的时候，当然大家惊讶，大家不相信，为什么呢？破戒了，不守清规的人哪有那么简单，好在3天不远，看你3天之后你往不往生。3天之后真往生了啊，他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啊，念到1刻钟吧，古时候1刻是我们现在半个小时啊，他就告诉大家佛来接引，他看见别人看不见，他看见，跟大家告假，我走了，没有生病，就真走了。这个事情写在《往生传》里头了，啊，不是假的。48愿说：无逆十恶，临终一念、10念都能往生。这个法门到哪去找？啊，84000法门里头，你都找不到，没有一个。啊，只有这个法门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真相信，正法院保证我们往生。啊，无量寿经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。啊，只要3个条件，你真心真想去啊，真念佛，你看条件就这么简单啊，对这个决定不怀疑。我们要下定这个决心呢，要真干呢，啊，我天天想往生呢。有人知道，啊，阿弥陀佛没来接我。啊，我也知道为什么，大概留我在这表法的啊，还有一些人会听到这个大经节演义，会生起信心。 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告一个段落了，什么都不讲了，专讲这部经。啊，末法众生只有这部经，只有这个法门才能得度。啊，这部经接近尾声了，现在讲到第46篇，后面还有两篇。讲完之后从头再讲。啊，我想把我们的科判放进去。啊，那个就会更清楚，更容易明白。啊，注解呢完全用黄念老的。啊，我们下面印新本子。啊，这个新本子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科注。啊，经夏林觉老居士汇集。啊，科判是我做的。啊，注解用黄念老的。啊，我们希望这部经本啊能够大量流通啊，代表末法时期的正法啊，就像人王经上所说的。这个地区有人讲解这个经典，有人如法修行啊，有人真正往生，这个地区就是正法啊。道场不在大，过去觉明妙心菩萨他们在一块同参同学的一共就12个人啊，12个人个个往生了，圆满的殊胜了。东晋时代圆公在庐山建念佛堂，在中国第一个念佛堂，大家在一起共修，123个人，个个完成啊，圆满功德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成佛了。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这才叫事处啊。啊，什么是非处呢？三恶道是非处。再提升一等呢，六道轮回是非处。再往上提升一等呢，十法界是非处。为什么不能证得无上菩提？就是非处啊！啊，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啊，只有佛清楚。又知一切众生因缘果报。啊，前面是从理上说的，这从事上讲了。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，做乐意得乐报，因果相齐，这叫事处。 造恶业希望得落报啊，因果相悖，是为非处，又言无有是处。啊，这个解释也非常重要，解释正确，没有错误。啊，毕竟六道里面的众生留念六道占绝大多数啊，不想舍离啊，啊，他们在六道里头希望得福报啊，希望得福报啊，要做善事啊，啊，这个地方讲因缘果报啊，做乐业就是善业，你才能得乐报，因果相契啊，这是处。你造恶业希望得乐报，因果相违背，这叫非处，没这个道理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，恶因不可能得善果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啊，这个话说的人能相信吗？我看到某个人做的不善，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福报？啊，有那么高的地位这个地方就要讲求啊，因果通三世啊。不是一时的。啊，所以佛讲的话讲得好啊，你都要听啊，都要记住啊。啊，佛说欲知前世因，你要想知道你前世干了些什么，造的什么因，今生受这事，我这一生所享受的就是。欲知来世果，我也想知道我来世的果是什么，今生做这事，你这一生所干的叫来世的苦。这四句话佛讲的，如果你真听懂真听明白，就恍然大悟了，哦，这一生大富大贵，前生修善啊，这一生所造作的不善呢，来生恶报是这么回事情啊，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很辛苦，啊，受很多难，我们也做了不少好事，还在受苦受难，过去生中没修福报啊，那现在享受是过去造的业，那过去真没修啊，啊，那这一生修的。来世果报，有一次我在北京，啊，黄念老有一些学生来看我，老居士就往生之后，啊，北京我还去过两次，啊，来看我，告诉我，啊，他说念老他的老师告诉他们。啊，这净空法师，如果要不往生极乐世界，来世的福报啊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他跟他们这样说， 啊，我们今生是善吗？啊，来世就大福报啊！来世要不要想？不能想。啊，我们今生修的这个福报，学佛这个60年，来世的果报肯定是帝王。帝王要做多少业，杀多少人？你看看历代帝王有几个人有好下场的？不能干呐！一看穿了之后啊，赶紧到极乐世界，决定不能干呐！啊，连唐太宗都堕地狱啊，好皇帝啊！啊，决定不能干。啊，所以六道轮回是险道啊，非常危险呐、啊！啊，人天那一点福报，那叫刀头是蜜，非常非常可怕了。所以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我们只有一个方向、一个目标，去极乐世界。啊，其他的念头通通把它断尽。啊，不再搞这些东西，那我们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相信因果。啊，一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，过去生命修的福报很大了。啊，他有过往的命啊，你看人家舍掉。表演给我们看的，出家修道啊，为我们实现开悟成佛度众生啊，一生真的做到了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，三义一钵满足了。啊，这些都得搞清楚、搞透彻，我们这一生才活得自在、活得快乐啊！这一条路可不是容易走的，不容易发现的。啊，所以我感谢方老师，不是他指我这条路，大概。我也活不到这么大的年岁，早就走了，早带着一身罪业走了。啊，指路的人恩德太大了，啊，帮助我完成我走这条路，这后面的张家大师跟李老师，啊，真善知识。啊，所以知恩报恩，怎么报恩？我真正往生极乐世界就真报恩。我要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，还搞六道轮回，他们就叹息啊，唉，可惜啊，会叹息啊，啊，对不起老师。帮助你这一生呢，究竟圆满的解决问题啊！你搞一半又回头又堕落下去了，这就错了啊！这大错了啊！那是大不孝啊，大不敬呐、啊！啊，这个是第一个，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不是。啊，只有佛的智慧能知道。二点呢，业智力啊，设立第二个业智力啊，业是什么？业是造作，造作包括起心动念 非常微细啊，一般人疏忽了。我们自己以为起个念头是善念，未必是善。我们起个念头不善，未必不善。我们没有能力，不知道这个念头啊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修大乘，确实不知道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学了华严经，学了望境还原观，这才知道。啊，无论是有意无意起个念头，或者是心起个念头，或者是我们这个身上，啊，这些皮肤物质的东西，它还是有念头。为什么呢？它是个波动现象。啊，它这个波动现象的时候，也是立刻就传遍虚空法界。啊，贤首过世在还原观上讲的，贤首过世大彻大悟的人啊，那个境界跟世尊一样啊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明心见性的。啊，至少化身菩萨啊，从十宝图来的，他给我们讲三种周边，你看从一体起而用，讲宇宙的起源啊，比哲学科学讲得好啊，从根讲起啊，根是自信，自信清净圆明体。这个自信清净圆明体，它没有现象。啊，刚才说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心理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。它在哪里？遍法界虚空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。现象可以都不在，他在，他不生不灭啊！一切法从这个体里头出现的啊，佛法叫他做自性，叫他做法性啊，叫他做涅槃，叫他做常寂光啊，名词至少有六七十种名词。佛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的名词，叫你不要着想，你只要想的说这回事情怎么说都行，别着想啊，不着名字想，这是教学的善巧方便啊。啊，还原观上告诉我们，从一体起二用，这个二用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宇宙法身，第二，我发生，我是正宝，宇宙是一宝啊。二用就是一正这两种果报现象，而这两种果报的性质大师跟我们讲了三种周边，这不得了。第一个是周边法界啊，不管你是有意无意动个念头，这个念头立刻周边法界，比电磁波比光快太多了啊！太阳光到地球八分多钟，这个立刻就周边法界啊，所以不要认为我们起个念头像五官左右，不是的，不能起我念啊，这个念一周遍它产生作用， 什么作用？畜生无尽啊！说不定我这个念头，我们今天没有看到有什么变化，别的星球上起变化了，这非常可能的。啊，我们身体这个部位有了病了，脚底下痛啊，这里不痛，脚底痛，就传到那边去了，应对到那边去了，一个道理。哎，我们这边一个问念了，别的星球上出毛病了，那就对了。大宇宙深是小宇宙，一个道理啊。啊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。啊，所以不能有问，我有善念，善念无论应对到哪个都是好的，都是善的。为什么不修善念，要搞恶念呢？啊，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邪恶念不值得，错误，决定错了。啊，修善念决定有好处。啊，周边法界，不要认为我求善念没用啊，你看他们都不善呢、啊，哎，我的善应对到那边去了。那个世界的时候帮助他们了啊，帮助他们还是帮助自己。为什么？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。像佛经里面这样细致的科学家没发现啊，他才摸到一点点啊。你看宏观宇宙他们的报告啊，我们今天最先进的仪器观察宇宙啊，观察太空啊，科学家的报告说只能看到全宇宙 10%， 我们能够见到的，还有 90% 的宇宙不见了。他们没办法想不通啊，不见了。他说这个话我们一听就明白了。那90%宇宙到哪里去了？回归常寂光了。回到常寂光你就没法发现了。啊，那一定要把起心动念放下你才能看得见。啊，你有起心动念还带着起心动念习气都不行。你都看不到。啊，你才晓得佛菩萨真了不起啊，他不迷信啊，他不落伍啊。哎，你别以为他赶不上科学啊，他比你进步太多啊。啊，你今天远距离要坐飞机他不要啊，人家有神通啊。啊，一念想到哪里，身体已经在那个地方了，不需要交通工具了。啊，人家有天眼看得清，不需要用不用电视。啊，再远的地方给他通话能听到，不需要用耳机啊，手机也不需要用啊，比你进步多了。啊，你这个还产生故障，人家这个没有，一点故障都没有。啊，他还有他心知，你心里想什么他知道。啊，他能够知道过去未来啊，这都是科学梦寐以求到现在还求不到啊。所以这是业力业智力啊，我们对于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非常小心谨慎啊。为什么？我们真正理解他出生无尽啊，我们不知道在哪一方起感应啊，决定起作用。我们的善念成就一个地方，我们的恶念让那个地方众生受罪生烦恼，这个事情怎么能做？ 啊，这个底下的解释我把它念下来。也这里，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治理，或善不善，有漏无漏等治理。啊，有漏是十法界。啊，或者呢，我们说六道轮回。啊，因为四圣法界阿罗汉以上的，对六道来讲，它是无漏；如果对大乘菩萨来讲，它又是有漏。漏什么？烦恼的代名词。啊，六道轮回有烦恼。三大类的烦恼统统具足啊，四圣法界里面见思烦恼断了，它有尘沙烦恼，它有无明烦恼，所以真正到无漏是谁呢？是十宝庄严土啊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因为他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断了啊，他可以称作无漏啊，只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，无始无明的习气是非常不好的啊，没有任何方法让它断，只有时间长了，慢慢自然没有了。啊，要多长的时间呢？经上讲的三个二乘期间，无始无明的习气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是十宝庄严土里的事情。这一类的智慧呀，叫业智力。第三，定智力，知住禅定、解脱三昧的智力。啊，定是性德，定的反面就是心浮气躁。心浮气躁，学什么都学不成。啊，定力从什么时候学？中国古代的教育，从胎教就开始，教胎儿学定，这个厉害呀！这个东西在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族群能跟中国相比啊，这就是了解中国人的智慧啊。所以怀孕的时候，母亲心要定，思想要端正，决定没有邪知邪见啊，决定不可以有不善的念头啊，身心清净的 啊，像这个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啊，怀孕的时候，在历史上记载的言不施恶色啊，难看的东西不看，耳不听淫声啊，不施正法的这个淫声绝不听，口不出傲言，这就身口意啊啊，言语如火 啊，没有傲慢脾气，没有，身心端正。他这个胎儿将来出生的好教啊，那没有带坏习气。啊，小孩出生之后，古人知道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已经在模仿，已经在学习。所以，父母在他面前，任何大人跟他接触，在他面前，都要端庄，都要守礼，要让他看到正面，不能让他看到负面。那这三年呢，一千天呢，啊，这个根就圣贤的根，佛菩萨的根，他将来长大了，能成圣成贤，能成佛成菩萨。啊，所以中国的扎根教育是三岁之前一千天，从出生下来一千天，这个叫扎根教育啊！啊，所以他有定力了，他不浮躁啊！啊，现在我们看儿童啊，没受过这个教育。啊，所以心情很不好，很浮躁，很难教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没有从怀孕的时候教起。啊，结果就变成这样的。啊，佛菩萨知道。啊，所以教人。啊，这个定力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本啊，无论学什么东西，学世俗世间法，你用定心去学，你能学得好，学得成功，心浮气躁，再好的老师都没办法，你不能吸收啊。啊，印祖说沉静，沉静就是定。沉浸的功夫越深，定力就越深。所以佛知道啊，住禅定，禅定很多，有人天的禅定，世间禅定，这个佛经上常讲的四禅八定，这是世间的啊，四禅的果报在四禅天啊，四禅有十八层天啊，叫色界啊，四禅定是色界的因，八定呢还有四空定。四空定是无色界的定，比四禅更深。啊，人间的定，啊，最深的，可以帮助你到欲界第五层天、第六层天。啊，夜魔以上都要修定功，没有定功你到不了啊，这个佛都知道，你修什么样的定，功夫多深，你到哪里去，他知道。单单凭福报没有定功，最多只能升到桃李天， 啊，就四王田、桃李田，不必修定，修福就可以去。啊，修的真的大福报，人间没有这种福，天上有，你就选择到天上去了，啊，就不在人间了。啊，那么定有邪定，还有正定。妖魔鬼怪有定，阿修罗罗刹也有定，啊，如果没有定功，他干了个不善的事情也干不成功啊，啊，都要有定啊，啊，战争打什么？打两个主帅的定力。啊，谁的定力比谁是强，他就会打胜仗。啊，所以大善大恶他也有定啊。啊，这些佛菩萨通通清楚啊。啊，所谓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魔要没有定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佛有定可以胜过魔，但是佛不在人间。佛在他方世界。今天魔来了，我们一般人的定比不上魔，再去受魔控制了，就会遭难了。如果我们真正依照佛法修行，我们的定力超过他，他就离开了，自然就离开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没定不行啊。啊，干扰的事情太多了。啊，你有定力，不受干扰。啊，定在哪里？定在这一句佛号。这样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通通放下了，就不能干扰了。啊，干扰的是什么？你还有贪嗔痴慢疑。他就能干扰你，你没有贪嗔痴慢疑，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贪嗔痴慢疑好像打仗一样，我们家里有内奸，啊，外面有强敌，他沟通我们就没法子了。我内里头没有内奸，啊，外面再强大，他也攻克不了。啊，所以贪嗔痴慢疑要断干净啊！啊，自私自利要放弃啊，魔就不得其便了。你还贪生怕死，魔有方法整你。啊，我的生命不要了，我自己没办法了。啊，没办法，他就不来找你了。啊，不但他不欺负你。他很尊重你，佩服你啊！你真能放得下，你真正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啊！他佩服你，所以声闻有声闻的禅定，圆觉有圆觉的禅定，菩萨有菩萨的禅定。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禅定啊，禅定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八万四千种？八万四千种不 同的方法修成的。那你就晓得，我们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持名是不是修成的？是的。我们是用智持名号修成的。啊，这个佛在大集经上讲得很清楚。啊，念佛是最高的禅定，是经上讲的，是无上深妙禅。啊，佛是用这个话来说，啊，持名念佛是无上深妙禅。啊，所以他能得定啊。事业心不乱是大定，离业心不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离业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，跟禅宗大彻大悟是同一个境界。啊，跟教下的大开圆觉也是同一个阶层的。啊，功夫成片是念佛人最低级的禅定。啊，最低级，你决定的生净土。真管用啊。啊，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？一天到晚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杂念，这叫功夫成片。啊，这是最低级的，念佛三昧里最低的。啊，事业心不一样，事业心见思就是见思烦恼断了，他的境界跟阿罗汉平等。啊，跟华严经七性位菩萨平等。啊，那个功夫深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他不是生同余土。啊，所以功夫成片生凡圣同余土。啊，这里头也有三倍九品。上辈往生，这上三品，上上品，上中品，上下品，自在往生啊。那我们想一想，像盈科这样的人，真的造的罪业相当于五泥十恶。他这个三天三夜念佛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他是什么境界？啊，肯定不是四业心。也肯定不是功夫成片。为什么？真正功夫成片的，阿弥陀佛跟他讲，你还有十年阳寿啊，十年之后我来接引你都没问题。他十年他能守得住，为什么？他得到念佛三昧啊，他自己知道劣根心中守不住，经不起诱惑，赶紧走。这个是一时的功夫成片，他会退转，他保不住。他用这个方法啊，他确确实实三天三夜念到这个级别。 啊，功夫成片的级别啊，念到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其他东西都没有了啊，这跟阿弥陀佛就通了啊，信息就接通了，阿弥陀佛就来了啊，这个我们一般人可以说人人都做得到。那我们为什么没做呢？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，还不想走。哦，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，菩萨、法菩萨，众生这么苦啊，我们在度他。其实不是多正事，是对这个世界有留念，有情执，放不下。这是真话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。啊，我们今天有个好的逆增上缘。啊，逼着你非干不可，那就是什么一般传说的。啊，这个外国的预言讲2012的灾难，这个灾难现在全世界公开讨论，这不是秘密啊，去年八月啊，你看一批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就开两天会议啊，头一天他们提出最近这个科学研究的成果报告，第二天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。啊，这是我们学佛人的增上缘。啊，我们把功夫成片，就等于盈科法师这个状况。我们要在明年12月完成啊，真有灾难来了，嘿，我们就往生了啊，阿弥陀佛决定的接我们啊，如果你还留在世间，那大概阿弥陀佛有使命给你，你要帮助善后，灾难善后非常不容易收拾啊！你有使命，你有任务啊，也很好，你会得到诸佛菩萨保佑加持啊。可是你没有这个功力不行啊，这是非常好的逆增上缘啊，你不干不行啊啊！一年的时间把自己大幅度提升提上来啊，生死自在啊，想走就走，想留就留，要有这个本事啊，留绝不是为自己啊，为自己预言家说了，活着的人会羡慕死去的人，也就是留下的人生不如死啊，那留下的是那是三宝加持，你是来行菩萨道的，你真正是来救度众生啊。我们遇到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么一个缘，这个缘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我们遇到了啊，遇到了不从现在就干的话来不及了啊，一年的时间足够，那我们要放啊，要尽量去放，放下啊，什么都要放下啊，心里头就是一尊阿弥陀佛，一句佛号 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学经教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其他的经论想学，到极乐世界再学吧。极乐世界好环境，有好老师，想学什么都没问题。在这里找不到善知识啊！我们前面讲善知识讲了8个小时啊，真不容易遇到啊！啊，修学能不能有成就，关键在善知识。老师，你没有好老师教，你怎么办？啊，古人那是不得已，找不到真善知识，找古人。做古人的私塾弟子也不容易，那要非常的毅力。为什么呢？没人教你，没人督促你，完全是自动自发，自觉自悟，以古人啊，私塾古人会成功。如果不居住这个条件，自动自发，精进不懈，啊，没办法，你不会成就。啊，所以难啊，真正是难啊。啊，解脱三昧之智力。啊，解脱是三昧的作用。你有定功，你就有解脱。解是什么呢？解是解除迷惑。脱是脱离生死。啊，脱也就是放下了。啊，那么解就是看破。脱就是放下。啊，真正的功夫最后还是归到看破放下。啊，你真看破了，肯定放下。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不要在这里产生错误的看法，这点很重要。啊，没有放下，就是没有看破，就是没有了解的透彻。那我们还得在经教上下功夫。真正了解透彻了，经教就可以不要了。啊，一句佛号就圆满成就了。啊，所以先前经教对我们还是有作用。啊，我们常常听，常常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。啊，真正功夫是在放下，你放下一分，对于经教你就更深入一分；放下两分，你就更深入两分。那不一样，没有放下，听得很熟，没有入进去，所以它还是不起作用，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。种一个善根而已，啊，这一生当中不得受用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